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5月28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和总参谋部就南朝鲜伪军歹徒侵入朝鲜西南海上，对正常执勤的朝鲜人民军海军交通船进行火炮射击等干出严重的军事挑衅行为一事，分别发表和发起的重大公报和通牒书。